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是啊，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笑，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新人新作大展播，我们下面请出现场的主持人宋德全为您报幕。 下面大家继续欣赏相声，由来自二炮文工团的周伟和来自中国广播艺术团的郑健为大家表演相声《可怜有钱人》。 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 媳妇儿，钱，你喜欢哪样？ 媳妇儿， 你倒不易呀，把媳妇儿还排头里头，嘿嘿，为什么呀？ 我媳妇儿有钱。 完了完了完了，冲你这话我知道你什么人。 我什么人呢？ 为赚钱累个半死，让钱忽悠的晕头转向，被钱折腾的死去活来，就算让钱绊倒了爬起来带着伤，您还照样往钱上奔。嗯， 我有这么财迷吗？ 你跟我没法比 啊！ 钱在我这儿算什么？跟纸一样 啊！ 我这人从来拿钱就没当回事儿。 为什么呀？ 因为我没钱。 对，没钱你美什么呀？ 你别看我没钱 啊！ 哎，我敢吃东西，有钱人不敢吃，你信吗？ 什么东西有钱人不敢吃啊？ 你看那下雨天，马路边上卖那麻辣烫， 嗯， 啊，烤臭豆腐， 嗯， 肉串多便宜， 是 5毛钱。买一呛面馒头往边上一蹲， 嗯， 来串麻辣烫，来串烤臭豆腐，一口香的一口臭的，喝口凉水一溜缝，饱了 啊。 你说那个有钱人，那个大老板，那个 CEO 要馋这口，他好意思蹲那吃吗？嗯， 人都 CEO 了，谁还馋这口啊？ 那不一定 啊。 哎，你别看我没钱，我有我的浪漫。 哦， 走到哪儿咱唱到哪儿。有钱人行吗？ 怎么了？ 想唱歌吧，得上什么 KTV 呀、 啊？对呀、啊， 都歌舞厅啊。 啊， 反正有时去了也不认可。 为什么呀？ 走走走走，咱去那个钱柜。你听多可怜。 怎么可怜？ 知道钱柜还往里边去？ 嗯， 你是真不明白假不明白 啊？ 人这钱柜说的是一个歌舞厅的名字 啊， 在那儿唱的不显得有品位吗？ 我比他有品位。 是啊， 我回归大自然，看见什么唱什么 啊， 我对着月亮唱月。 不，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 你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哎， 你别看你唱的挺好 啊， 这你跟 KTV 不一样。 怎么呢？ 那儿一唱完了，那电视那大屏幕哗灯都亮了，说恭喜您得100分。这多有意思。 那我唱完了，我们群小区那灯也唰亮了 啊。 大半夜的不睡觉，你嚎丧的你啊。 合着您在这小区那儿唱的 啊？ 那也不行啊，那歌厅唱完了还有人献花呢。 那我没唱完，八楼一老头就把花盆给扔下来了。 这 给我那个乐，一分钱没花，白折一大花盆。 什么人呢？你说这是？再者说，到那 KTV 里边还能喝点洋酒。 别提这洋酒。 洋酒怎么了？ 你敢保证那洋酒都是真的吗？ 你说这酒是假的？ 你看连我这没钱的都知道，空酒瓶子，散装酒，兑点色素，这就愣敢叫洋酒。 是啊， 哥几个做物业还品呢、 啊。 哇塞，味道好极了！来来，请，你看多可怜，这么有钱分不出真酒假酒来。 嗯，你怎么能知道这酒是假的？ 我给他们收过酒瓶子吗？ 啊， 不是，我不干也得有人干。你以为坐火车那呼呼往城里来人全是干正经事儿的吗？ 啊， 据我了解啊，凡是造假的都是没钱的， 哦， 专门蒙那个有钱的。 都蒙什么呀？ 而且一蒙一个准儿 啊！ 假珠宝、假燕窝、假汽车， 嗯， 假处女， 嗯， 不是愣装纯绿色的，还没嫁过去就把金灿的老公给整绿了。嗯， 合着这个就没蒙过你？ 蒙我呀、 啊？啊， 他得赔一次。 怎么呢？ 假土豆、假地瓜、假白菜， 嗯， 他赚回来动心眼儿那钱呢？ 价值不一样， 消费也不一样 啊！ 你有钱人想旅游上太空，人翻跟头玩。 对， 还有那个买直升飞机， 嗯， 买小汽车， 私人的。 哎，只要买上汽车是要多累有多累。 我不明白，买汽车有什么可累的？ 你没看现在外边的交通啊？ 啊， 专门堵那有钱的人啊。 什么？他就是堵车。 不，堵车就是给有钱人添堵。 不对 啊， 堵车不分有钱没钱，要堵一块堵。 我在地上走，他堵得了我吗？ 啊， 不是较劲，赶上堵车的时候，我比那奥迪走得快。嗯， 啊， 是不是？ 是是是，甭管怎么说，有车他也是舒服。 我也不是没车呀。 哦，你有车， 就是少俩轱辘。 自行车， 自行车怎么着？你汽车开不过去，我骑自行车我能钻进去。自打有自行车，我老婆想不理我都不行。 嗯， 搂我搂那个紧呢 啊， 人越多搂得越紧呢。 为什么呀？ 搂不紧就掉下去了。 这是实话。 哎，你汽车行吗？ 嗯， 越豪华的车吧，前排俩座离越远， 宽敞。 你说你开汽车，你老婆敢搂你吗？ 哎，想搂就搂呗。 想搂就搂呗。你老婆满脑子黄头发， 哎， 烫全是卷， 时髦， 趴你怀里 啊， 开一半警察就拦下了。 怎么的？ 对不起同志， 嗯， 不准抱宠物开车啊。 这警察这什么眼神啊？这是 天津媳妇儿来了，有钱人跟我没法比。 那怎么跟你没法比呢？ 我没钱，我承认，我娶什么？娶村姑 啊， 土妞。有钱人娶什么？漂亮姐儿，女明星。 你甭管怎么说，这漂亮姐儿比那个村姑就是漂亮。 漂亮不管用啊，漂亮有什么漂亮？上那封面， 对， 印好那挂历， 好啊， 几块钱就给卖了。 嗯， 头一年贴客厅里边， 啊， 第二年贴厕所里了。 这 谁想看都随便看。 嗯， 你看我老婆那照片，就给我一个人看。 哼， 给你看你都不敢看。 为什么？ 吓死你。 对 啊，不是，你就没见过那么纯天然的土妞？ 那就是朴素大方， 对不对？你有钱的漂亮姐儿还不好养活呢。 怎么的？ 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有钱嘛， 穿的衣服叫什么？旗袍啊。 对对，旗袍 啊，旁边开个缝到这儿，哎，啊， 没办法，到不了这儿，到不了下边 啊，你大腿都在外边露着，甭管谁随便看， 嗯， 全是免费的。 那就是为了追求回头率。 对，回头率。 嗯， 凡是回头看他的人，那眼睛全是绿的。 对，大街上那么多色狼，是你看着不好看，你可以不看。 那你好看谁不看呀？对不对？ 他也看不是， 肩膀头露着， 嗯， 然后肚脐也露着， 哎，时尚。 尤其夏天的衣服啊， 前面也勒出俩小屁股蛋儿。 嗯，不，这是什么词儿？ 他们那件衣服叫什么装来着？ 休闲。 休什么？ 休闲。 您听这名字， 嗯， 知道休还穿，这不闲的吗？ 这是这么解释吗？ 你有钱的老婆还都不好养活 啊， 生活得有档次，讲究品味。 哎， 洗个澡嘛，给上什么桑拿？ 哎， 你说到那里边去， 嗯， 这个给我来搓一下， 哎， 那也过来摸一把。 对，那哪那么多人呢？就一个人按摩奶浴 啊。对，我老婆绝对不给别人创造这种抚摸的机会 啊。 我们洗盆浴。 哎，有的桑拿也有盆浴。 不，盆浴 怎么盆浴？ 回到家关上灯，打盆洗脸水，自己洗盆浴。洗出我们自己的浪漫。 嗯， 那绝对不。 哎，行，别洗了。哎呀，这么一说，这有钱人不如你。 那当然了， 哎， 他累。你说买完那个珠宝啊，那个首饰啊，你要不戴上吧，冤的吧。 啊， 你要戴上了，运劫道呢。你看我老那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要戴着大大方方的戴， 嗯， 多黑的道，我们都扭着走， 不在乎。 嗯，10块钱3件，白给都不要。 假的， 隔3天还给一擦了，不擦这玩意儿长铜锈。拿牙一咬，硌牙。你戴上吧，跟真的一样。 嗯， 来，老婆，全戴上出去。臭美去了啊！走。 听你这么一说，这有钱人还真不如你。 你那当然，别说这个了，住跟我也没法比。 哎，这我得跟你说， 啊， 住你比不了人家。 怎么了？ 你看人现在有钱人都在那远郊区买房， 嗯， 别墅， 对， 有山有水， 嗯， 风景又好， 嗯， 那个东西， 有山有水 啊， 还有环境保护法， 对， 水也没污染了 啊， 树也不敢乱伐了， 哎， 可野生动物也多了 啊， 半年家里不来一客人。好容易来一个围着别墅直溜的， 啊，狼啊，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过去这是他住的地儿啊，你现在盖成别墅了，狼以为给他改善住房条件了，围着别墅呢正找门呢，那儿。 行，你太不了解有钱人了。 怎么 人不光远郊有房子，人城市里还一套呢。 啊，对，这我明白啊。别墅刚装修好，头几天住着新鲜。 对， 可家里有事还得回城里啊。 嗯， 房子不能空着。你说这豪宅不光这狼惦记着，这小偷也惦记着。你说这一屋子宝贝让人偷了怎么办啊？ 嗯， 怎么办呢？ 没办法。 嗯， 养两条狗。 养狗？ 哎， 狗得有人喂啊。 雇一保姆。 保姆要寂寞呢， 把人保姆老公接来。 您听这多好 啊， 几百万装修好的别墅，让保姆一家子陪着狗住。住还不能白住， 嗯， 每个月给人送钱去， 得发工资。 哎，有钱人心眼都好， 嗯， 怕人饿着，离城里远吗？ 对， 隔三差五的送点米呀，送点面呢，送点鱼呀，送点肉。哎呦，感动的这个老保姆啊， 嗯， 这个有钱的人啊，心眼忒好了， 就是 比我亲儿子还孝顺呢。 行了，我问问你吧， 嗯， 你住哪儿啊？ 我城里呀。 哦， 塔楼啊。 对， 28层。 你住几层啊？ 地下。 对，你住地下室？ 我们家反正进去就上炕，下来就算出来了。 这，嗯， 黑乎乎的还不耽误做梦。 哦， 什么浪漫我做什么。 都做什么呀？ 捡钱。 这 一晚上先捡好几回，全是大票。 多大票？ 多大票？最小那张比我们家住那地儿大，攥住了我就不撒手啊。 嗯， 睁眼一看， 什么呀？ 那棉被，手指头攥全了。我跟 你说，郑宇山有钱人不如你。 你看这怎么了？ 我 告诉你， 嗯， 我们家别看地儿小，冬天我喘口气，我能暖和半天。 哦， 我们家从来就没问供暖问题跟小区物业发生过矛盾。 嗯， 我们家出门都不锁门。 咦， 就没丢过东西， 你们家也没什么可偷的， 这叫没钱一身轻，知道吗？ 这没钱一身轻， 真有那么多钱，你还想放哪儿？多累的慌！ 我这想干嘛呀？有这么多钱就放家里呀？ 那小保姆要学坏了， 那就在身上带着。 要让人偷了呢？ 投资房地产。 降了呢？ 炒股。 套了呢？ 放朋友那儿。 跑了呢？ 放老婆那儿。 万一要不出来呢？ 那就锁保险柜里。 万一楼上漏水给泡了呢？对不对？ 干脆 嗯， 存银行。 哎呦，那得多好的记性啊！ 啊， 那么多的金卡呀、银卡呀，哪张卡都有密码。你说哪张卡是老妈的生日？ 嗯， 哪张卡的密码是老婆的生日？ 哪张卡的密码是女朋友的生日？我这边记混了，他出事儿了。 你操这心干嘛呀？ 有钱人全爱操心 啊！ 别说那个女的大老爷们儿，为了有钱人的面子，那都敢抽脂、拉皮儿、垫鼻子、隆胸。 哎，对，这大老爷们隆什么胸啊？ 那你显得有肉啊？ 这还有好这个的？ 哎呀，花钱遭着罪 啊！ 左一刀右一刀，上眼皮双了吧，下眼皮下来了，鼻子垫起来了。嘴角歪了，酒窝抠出来了吧，脸蛋歪了，脑瓜皮拉上去了吧，下巴出来了，腮帮子坐小了吧，耳朵立起来喽。 你是没钱，你要有钱你也这么折腾。 有钱我也不遭那罪，你知道吗？ 那我明白了。 哎， 那你是看人家有钱你笑话 我笑话他了。你有钱你活一分钟，我没钱也活六十秒。你有钱你喘一口气，我没钱也喘一口气。现在空气质量还提高。你有钱你长一张嘴，我没钱也长一张嘴。你听说过钱也多嘴也多？有钱长两张嘴？ 没有。 百万富翁满脑都是嘴？ 不可能，就长一张嘴。 还是的，你有钱你兴许长一小嘴。我没钱我兴许长一大嘴。哎，这你还别演戏。 我气这干嘛呀？ 哎， 我说说你们。你说你住的地方这么小。 嗯， 你连个客厅都没有。 哎， 你说 谁说没客厅？ 你哪有客厅啊？ 除了我们家，这座城市都是我的客厅。 哦，这城市是你们家的客厅。 哎， 那街上来了往往这些人， 我们家亲戚， 外国人， 远房亲戚。 这啊，对，这远房亲戚来了，你得请人吃顿饭吧。 我们不客气， 不， 自己花钱自己吃，吃完了玩去。 嗯， 玩完了拜拜。嘿，走的时候跟我们还是客气。 啊 哦，谢谢，回家的感觉真好。 你看，他拿自己当这城市的主人了。 当然，人民当家做主人。 嗯， 甭管有钱没钱，我们都算人民。 那是街上这些个环卫工人， 那就是我们家小时工啊。甭管有钱没钱，扫出路来，你走我也走啊。 街上站这些警察， 我们家保安，甭管有钱没钱，保卫你的幸福，也保卫我的平安。 您看看， 哎，我没有车开，我还节约能源。 嗯， 我们家住地儿小，我腾出地来多种粮食。 嗯， 我吃那戗面馒头。 嗯， 我把山珍海味留给子孙后代。嗯，这就是我们没钱人对社会、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嗯，真有你的， 鼓掌的都是我哥们 儿。嗯， 对不对？你看那有钱人健身的出一身臭汗，完事得给人家钱。 对， 你说我没钱给他打工出身臭汗，还得给我钱。 嗯， 你说这个世界上谁傻谁精谁吃亏谁占便宜呢？ 你占便宜呀。 嘿嘿，人这辈子什么事儿你想明白了他就舒服。 想得真开。 有钱有钱的快活，没钱有没钱的快乐。 嗯， 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儿等着我去做。 你现在最想做什么呀？ 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 什么？ 赚钱。 嗯， 我也想当个有钱人。 去你的吧。 好，听众朋友，新人新作，现场的实况我们听到这里。下面呢，我们请出刚才逗哏的这位演员周伟的师傅姜昆和他的老搭档唐杰忠先生为您合说一个经典小段方言名家名段，马上送出。 相声演员应该经常的研究研究语言。 哎， 方言土语都应该进行研究， 也应该学习， 不一定学得很像， 那是， 但是掌握特点 得会这个特点。 我专门分析过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这三个地方讲话的特点。 那您说说这个北京人讲话有什么特点？ 两个字。 哪两个字？ 随便。 哦，随便。 哎， 那么上海人呢？ 也是两个字。 哪两个字？ 轻巧。 哦，广东人呢？ 还是两个字，费劲。 费劲。 不信给你举个例子。 好啊， 简单的数个数。 哦，从一数到十。 北京人非常随便。 那北京人怎么个数法呢？ 那个舌头在嘴里边一咕噜就出来。 是啊， 北京人数数。 你看看， 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嗯， 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哦，这就完了， 不留神你听不清楚。 是啊， 这是北京人。 那上海人呢？ 上海人轻巧。 轻巧到什么程度？ 轻巧，他那个牙齿都不带张开的，照样把数给你数清楚。 牙齿不张就能数？ 哎， 您来了， 你看我把牙拽地上啊。 嗯，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还真是这样啊， 没张开吧。 那么广东人呢？ 广东人费劲。 怎么个费劲法？ 为数数以前先运气， 还得运气。 哎，一不叫一， 叫什么？ 呀 呀 呀，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 还真是费劲， 你不使劲你说不出来。 是啊， 甭说讲方言土语，大家都讲普通话 啊、 带着自己方言特点 啊，讲普通话也带方言特点， 也带方言特点。 您说说北京， 随便叫个同志们，北京人一叫 哦， 同志们， 什么 同志们，你听有叫徒儿们一样， 到花果山了， 随便的把吃的给你省略掉。 上海人讲普通话呢？ 上海人， 嗯， 你在北京买东西也讲普通话， 嗯， 找那社会，喂，同志，同志，同志， 怎么没人理他呀？ 大概社会员纳闷，你叫兔子干什么呀？ 什么叫兔子？广东人呢？ 又费劲了 啊！ 喂喂喂，董鸡呀、 啊！啊，董鸡呀、啊！ 好像人家姓董，叫鸡鸭一样。 什么呀，这是？ 这个广东人讲的这个普通话带着自己方言特点最多。 嗯， 我们北方人不大容易听得懂， 听不大懂， 听不懂闹笑话、 啊，还闹过笑话。 有一次我在广州出差 啊， 正排队上公共汽车呢， 等车呢， 身后来了一个人， 什么人呢？ 我一看大我十几岁，一个女同志 啊，一位大姐 过来想问我一句话， 问什么？ 他说：“哎，同志啊，你是不是站在最后面一个？ 嗯， 你站在最后面一个，我排在你的后面 啊，按顺序排队。” 就这么句话，用广东话怎么讲？ 怎么说呢？ 这字儿叫“你是不是最尾 尾”？ 哎， 尾巴的尾， 首尾的尾。 啊、哦，对对。 你是最尾呢，我挨着你。 啊、 哦， 就这么句话。 这个“尾”在广东话里又不发尾的音。 那广东发什么音呢？ 广东人这句话讲讲：“喂，你还不还最美了？你还最美，我爱你了。” 这谁听得懂啊？这个？ 他一看我是北方人 啊、 也知道我听不懂广东话 啊。 他就跟我讲一个广东味儿的普通话， 哎，那还差不多， 差不多闹笑话了， 是吗？ 我给你学学 啊！ 这女同志过来拍拍我肩膀， 嗯、 喂，喂，同志啊， 嗯， 你是不是最美啊？ 最美？ 喂，你是最美，我爱你啦！ 爱你啦！ 他说他爱我，我听到他爱我了， 热闹了。 我当时有听，我差点没晕过去， 还至于吗？ 我一看家伙，我说你这人都这么大岁数，你干嘛随便爱什么呀你？我想到这人大概有病，我别理他。 哦， 就在这时候，公共汽车来了，两个人一起上了公共汽车， 上 车上人比较多，比较挤，不小心挤了他一下，挨了他一下， 这也是难免。 他又跟我说了，哎，同志，你不要爱我呀？ 怎么又爱你了？ 我心想，我什么时候爱你了 啊？ 再说也没你这么不讲道理的呀。在底下你爱我，上来不就我爱你的了？ 啊，误会了吧？ 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说你怎么说话呢？” 嗯， 我怎么爱你？我哪爱你？我怎么爱你了？ 他怎么说？ 他一听也不高兴，哇，你这个同志不讲理，你没有爱我，你爱谁了？ 他还给肯定了。 我说你管得着爱谁吗？对不对？他老这么说，我的心里火就大，蹭一下的火就顶到这儿 啊！ 一转身就朝他，我说你，我就爱你了，我就爱你，我就爱你，我就爱你，你怎么样呢？ 别着急嘛， 我一急他也急了 啊！ 不跟我讲那个普通话，跟我讲了一句广东话。 他怎么说？ 你爱我，我好辛苦啊！ 这什么意思啊？ 你爱我呀，我好辛苦，我难受。你爱我，我好辛苦啊！ 哦，好辛苦。 我误会了。 怎么？ 我以为他说我爱他，他好幸福呢。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的，现在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四九城里听相声，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带您四九城里听相声，为您送去笑语欢歌。那么继续请出中华情曲艺精品专场晚会第一场新人新作演出的现场主持人宋德全。那么他还说到了在2009年我们曲艺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跟新作品也是有关系的，大家一起跟我到现场去吧。 中国曲艺界尤其是相声有一个特别大的喜事，就是相声拍卖。 对，高价作品。 哎，我们天津这个相声拍卖啊，收集了1000多篇作品，出了6本书，厚厚的。所以说有喜欢这个书的，将来可以和我们中国曲艺家协会联系。在这1000多作品当中，有一个作品获得了最佳优秀作品奖，那就是著名的相声作家王明禄先生的作品《城管与地摊》。接下来由我们大家欣赏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刘雅菁和来自济南军区文工团的尚大庆为大家做精彩的表演。 有请。 哎呀，我一瞧啊，还是这儿人气旺啊！啊，哎呀，几位这手机什么 MP5 都到手了，掌声盖热烈点了吧？哈哈，哎呀，我一瞧啊，都是老主顾、老顾客啊！几位还有买的吗？哎，其实您不用买，您几位往这一坐，等于给我站脚诸位啊！嘿嘿，不瞒您说，别的不敢说，要说连摊民族文化宫这点人差点，我经常在动物园里带活动啊。您到那官批动物园，您打听打听，那咱也是小小有腕儿。咱卖过画，卖过炮，跟王福利卖过鱼，跟张国立卖过耗子药。所以您们今儿卖嘛，您再来着啊。几位瞧瞧，您看看，钥匙链、小钱包、笼子、镜子、指甲刀，嘿，折叠伞、遮阳帽、毛巾、袜子、戴手套啊。几位都来看看啊，怎么样？这货啊，来人了。好啊，来人好啊，那买卖来了嘛。哎，咱那开饭馆的不怕大肚饭吗？城管的来了。哎呦喂，我求您了，你我整天让他们吓得就够呛了，您就别吓我了。这哎，您啊，我回头看看，别逗了，我一回头端了这东西没了。哎，不客气说，干我们这行的就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虚，无时不慌。不瞒您说，咱这后脑勺那都长着眼睛，我这只眼睛瞎了。 大家好，昨天啊，你在这儿红口白牙向我保证，你今天不在这儿摆摊了，你咋又摆上了？你咋又摆上了？ 您别行，您就知道我是今天说的还不行吗？ 你啥也别说了，啥也别说了，没收啊！ 哎，别，你给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您看，哎呀，您这当城管的一天累得够呛，我就别给您添麻烦了。 你还添麻烦呢你啊？啊，你都快烦死我了你！我管大马路，你跑小街道啊？我刚进小街道，你们又进小区；我到了小区，你们又跑大马路上去了。你说一天到晚你跟我这儿长毛毛转悠悠，这玩意儿它有意思吗？ 没意思。 而且你啊，凡是见着我你就带头喊猪头小队长来了，跑啊，你让大伙看看，就我这形象，我哪一点像猪头小队长啊？ 您这样当然不像了 啊， 您这样不就像了吗？ 我这样像吗？ 这还不像？ 你才鬼子呢！你，我问问你， 三大街那井盖是不是你偷走的？ 什么井盖？ 你甭给我这儿装糊涂，你知道我每天在那儿巡逻，你把井盖拿走了，你给上面铺一草帘子，你说我每天在那儿溜达来溜达去，我现在想想我都后怕， 我现在想想我都后悔。 怎么后悔呢？ 我这么精心设计的陷阱，他怎么没掉进去呢？ 好，你过来过来，我问你，你站到摆摊我抓你几回了？ 好像是三回吧。 你快拉倒吧你啊，为了追你我鞋都跑丢三只了，我三回六回了，咱再一再二咱不能再六了啊。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总是我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我都自己扛，就是我不扛了啊，不扛了，拿来我拿走了。 哎，别 没收，跟我交罚款，你可两个啥话没说啊。 死了都要卖， 你还要卖？ 不买点东西我不痛快、哎、宇宙毁灭心还在。 好好唱得好，我找根绳我就把你绑起来，我让你卖。 哎呀，你城管的绑人那是犯法行为， 我给铐起来。 哎呀，您别找，你又不是警察，你哪有那玩意儿啊。 我 你要下蛋呢是怎么着？ 哥，你是我亲哥，别折腾我行吗？你说一天到晚咱俩这干啥呢？我是管你，我上边也有人管我。我们领导说了，再发现我管这片还要站到摆摊上，我就下岗了。哥， 大爷 啊， 你是我亲大爷，我们家七八口人，我就指这摆摊活着呢。不瞒您来说呀、 啊、 我家里七八口人呢，我爷爷是哑巴、 哎、 我奶奶是聋子，我爸我妈他们老两口都是半身不遂呀、啊、一个是这边一个是这边，就这样我媳妇还怀孕了，为这事儿我跟他们那小子正打着官司呢。 啊，不是， 你说我容易吗？ 那不容易。我跟你说，你真要是这样情况，那以后我不管你。这么着，咱现在上你们家看看去，我跟你去。 啊，你现在就去？ 现在去。 您这就去？ 我这就去。 你就这么去？ 我就这么去。 你不拿点东西？ 我该你的，我拿点东西。 哎呀，您别那么较真儿，您就别去了，较什么真儿啊？我好不容易把这几个人攒齐了，就那不容易。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假的。好，我跟你说啊，没有你这样的。 哎呀， 去不去？ 我成家不犯错误啊。 对呀、啊，你是有家呀，你有老婆呀。 嗯， 我现在光棍一条呢。我前段时间。我一个同学给我介绍个女朋友，我俩一块儿去看电影去，在马路上走着走着走着走着，不是从哪儿飞出一根黄瓜，揉揉揉揉，啪，打我女朋友后脑勺上。你说你们这些人损不损呢、啊？你砸啊，你想出出气行，你换点别的不行吗？你说你枣啊，栗子啊，枣栗子这玩意儿它喜庆啊。你拿黄瓜砸这玩意儿能不黄吗？我们俩 有个别同志还想拿肉包子砸呢。 啊， 他不是舍不得吗？ 好，你过来，我问问你啊，你看人都说了肉包打狗呢，你这是骂我呢？ 没有，我哪敢呢。 好，你过来你过来，我问问你啊，其实啊你们这些小商小贩啊，我能够理解，你知道吗？做那么点小买卖是不是也赚不了几个钱儿，而且都是辛苦钱，都是养家糊口的钱，对不对？我能理解。 哎呦喂呀，您要早这么说、那就我还至于整天跟您藏猫猫吗？ 你看看 您不容易，我们也不容易呀。 啊， 不瞒您了几位说呀， 啊， 我们刚开始摆摊的时候 啊 也都是提心吊胆的。 怎么了？ 一是怕碰你熟人， 嗯， 咱不好意思。二怕碰你们城管的，咱进来就罚款呢。您说怕什么有什么？ 啊， 那天我在这马路上正卖包子呢， 啊， 突 然间来了两辆大卡车，下来一些城管的，这就装东西啊！哎呦喂，我当时我这纳闷儿啊！我说这怎么椅子怎么这桌子凳子怎么都往上扔啊？哎呦喂，就连那摊煎饼果子那个炉子他们都往上扛啊！啊，你说大冬天的，家家有户有暖气了，他们要炉子干嘛呀？ 我们不要炉子，那叫罚。 哎，正说着 啊， 哎，打那边过来两个城管的 啊。 哎呦，我一看不好啊，当时我怎么办？哎，心灵激动，我噌的一下，我钻女厕所里去了。 你看他躲这地儿。 哎呀，您说怎么这么寸呢？ 啊， 那里边正好一位大姐那儿的蹲，当时吓了一跳。哎呀，你这是干嘛啊？哎呀，嘘。小声点儿，城管的来了，妈妈，城管还管我们拉屎的。哎呀，不是管你的，管我。哎呀，我待会儿我就走，不行，待会儿你把咱们全勾引进来了， 怎么不进去？ 哎呀，我求求您了，您就让我待会儿吧，我待会儿买。对了，我这有热包子，您要吗？ 厕所你也卖呀？ 少废话，少跟我套近乎，嘛馅儿的？ 呵。你恶心不恶心呢？ 嘛馅儿，你得上外边卖去。 对呀、 啊。哎呀，这叫嘛事儿啊！本来呀、 啊， 我们这都结束了， 啊、 这还得蹲会儿，要不然现在跟你一块儿出去、 啊， 让我们老爷们看见了，那非得跟我打离婚不可呀！ 你看你搅和的吧你！ 从那开始啊 啊， 我们可有了经验了。 什么经验？ 哎呀，等你们一来呀、 啊， 我们两边马路两边一边一个站岗的。 嚯！ 你们一过来，我们口令就传上来了。 嗯、 啊。哎，来了来了来了来来了啊！说。不到半分钟，整个马路上一个摆摊的都没有了。 哎呀，看来我们是上有政策，你们下有对策。 哎，等你们一走，口令又来了 啊！ 走了啊，走了啊，走了啊！啊，嗯，哦，不知道从哪儿冒上来的， 嗯、 又都摆上喽。太有意思了、 啊， 这就叫你来我走，你走我来，东躲西藏，两边徘徊，耗子玩猫，气得活该。嗯， 他全给编成顺口溜了。他，好啊，我跟你说啊。什么事儿咱都得将心比心，对不对？我跟你说，这马路上本来就不让摆摊儿，是不是？你看你们还都往前摆，你看这都站到马路的什么地方来了？ 这我们这不是为了方便顾客吗？ 什么方便顾客？你这是方便自己。你看看，你看看， 看 这上班的下学的啊，全在这堵着。还有救火车、救护车，这救火车、救护车要是堵在这儿，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知道不知道？我知道。啊，你们对我们个别的城管队员有意见是吧？有意见。 嗯， 什么事儿咱都得讲究一个换位思考，对不对？ 什么叫换位思考？ 你这玩意儿啥也不懂，你说怎么办？换位就是咱俩换过来，我现在是一个小贩， 嗯， 你是一个城管队员，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怎么办？ 啊，我是个城管的 啊。 哎呦，太好了，谢谢您给我安排一份好工作啊。 谁给你安排？ 哎呀，我这不像啊。 哎。 嘿嘿嘿。哎呀，好！哎呀，我是城管的，哎，那个、 啊、 肉那个， 我没肉，没肉。 哎呀，从现在开始 啊， 我是每月领工资、 嗯， 我这奖金随时拿， 嗯，随时拿， 罚款呢？这到最后让一转呀 啊！哎，你 罚 款五十，你八十，你一百，拿过来。 不是，往哪装啊？你起来了， 怎么着？ 我跟你说，现在你不懂，我们现在执法都不能是一个人，必须是两个人同时执法。 俩人 啊， 那好办呐、 啊， 五分成啊， 三个人三七三十一， 你瞧瞧多聪明啊！ 你快拉倒吧， 都这么干的， 你快拉倒吧，这你这钱得交到银行去，你得给人家票据。 哎呀，甭管怎么说 啊， 我要是城管的，我丢是然一转悠，专门找那个海鲜摊 啊， 活鱼、海螃蟹 啊， 哎。喝螃蟹，哎呦喂，这七上八下那大腿又顶高，飞哪种哇哇，太好了那个东西，螃蟹。 我看你像螃蟹，你让大伙看看，我们城管队员有他那形象的吗？ 怎么没有 啊？ 哎呀，我就是这样。其实，哎，您帽子往上一戴，其实跟我有嘛区别？你说是不是？一样， 我跟你区别大了。你说的这些我也能理解。 你承认不承认？ 我们城管队员也不容易啊、 嗯， 冬天冷是夏天晒的。你说说啊，其实我们管你，那上边也有人管我们。我知道你对那些个别的城管队员， 对，你承认不承认呢？ 我承认 啊，对呀、 啊，有吃拿药的行为 啊， 过去那些，我跟你说，现在如果你要再发现有这样人，你马上打电话，肯定是一报一个准。 大哥，我们城管队伍经过这两年整顿，那不合格的是一律淘汰，是吧？对那些过去有粗暴执法、野蛮执法行为的个别城管队员，在这儿我给您赔个不是，也给大家说声对不起，对不起了。 你这怎么话说的？你看，哎呀，城管给我们小贩敬礼，哎呦喂， 应该 就不好意思，我以前都对您一不够理解，二不太配合。 哎呀，你别客气， 我真是特别不好意思，既然您给我敬礼，我从心里，您还给我敬礼，那我就得给您行大礼。 哎呀，您不用，那不用。那咱以后的事儿咱就一笔勾销了，好不好？ 哎 啊，重新咱俩好好配合，不但要把市容市貌搞好，咱还要方便群众。 哎，太好了， 咱再一再二，咱不能再欺了。 哎， 行不行？ 好， 我们争取做到多劝少罚。 哎，最好是不罚。 最， 您放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在这摆摊了。 哎，这就对了。 那我上哪儿摆去呢？ 你。有关部门啊，已经专门给那个前边划出一块地儿，是专供小商小贩在那儿经营的 啊！哎呦，太好了，我听您的， 啊、 我这就搬家。 大、哎、哥，我帮您收拾。 哎呀，太好了！哎呀，大家都来看看啊，城管的在这摆摊了啊！ 来来来， 不是您在这帮我收摊了啊！ 各位听众您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易中天老师还拄着双拐呢， 拄拐干嘛？这儿有一桌子 哦。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贾伦，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每周五晚上7:15正式开演。 那依着你怎么办啊？ 改呀、啊、日照香炉仿佛生紫烟，遥望瀑布好像挂前川，飞流直下大概3000尺，疑是银河八成落九天。 四九成里您听相声。 红雄兵下江南交锋对垒， 抗日的是抗日的是抗日的是抗日的是， 等会儿再上炕。 我上炕了。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糊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江七环那 好，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哎，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啊，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

to say to keep aside to sing the song. There's no word for me to say to keep aside to be more brave. Is there some song that made me hurt over the night? Is there crying place that I heard you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word for me to say to give a sign to sing the song. There's no word for me to say to give a sign to be more brave. Is there some song that made me hurt over the night? Is there crying place that I heard. Sing away my religion, sing away, yeah, my religion. Yeah.